第28集，老子天生丽质。回到家，温小辉洗了把脸就倒在了床上，酒劲尚在，他很快就睡着了。洛毅盘腿靠床坐在地上，膝上放着笔记本，他把手机里的照片一一倒了进去，看了一遍照片，他的嘴角勾起一抹冰冷的笑容。他抱着笔记本走到了门外，打开了一个通话软件，拨通了一个电话。 喂，哪位？ 邵公子，你好啊。 一句话之内说清你的目的。 我手里有罗志高的把柄，我想和你合作。 什么把柄？你想怎么合作？ 他绝对不想让任何人看到的照片。明天我会把东西快递到你公司，当然是遮挡过的，原件在我手里，你看过之后再决定。后天这个时间我会再打电话给你。 不管你是谁，如果你敢跟我耍花样，我绝对饶不了你。 邵公子，像你这样急着摆脱你父亲和大姐的阴影，想要以成事来证明自己的太子党，会喜欢和聪明人合作的。 说完，洛毅切断了通话。他把罗总的照片修了修，大片重要的位置都打了马赛克，但熟悉罗总的人能看出这是谁。他打印了几张，封进了信封里。做完这一切之后，他才上了床。床垫下线的同时，温小辉嘟囔了一句： 你怎么还不睡啊？ 这就睡。 洛毅看着温小辉毛茸茸的脑袋和淡粉的脸颊，忍不住伸出手，沿着他下颌的线条轻轻划过。 怎么了？ 没什么，你睡吧。 温小辉重新闭上眼睛，重重打了个哈欠，微抿起嘴，身体抱着被子往里蜷缩，像只取暖的小松鼠。 傻瓜。 温小辉走进工作室的时候战战兢兢的。其实瑞文来工作室的时候并不多，但是万一碰上了，万一瑞文知道了什么，温小辉感觉自己在这里的日子越来越郁闷，都有了辞职的打算了。可是一想到自己熬了这么久，很有可能就能出师了，又不甘心。突然有人从背后猛地抱住了他。 你干嘛吓人啊？ 妈的，明明是你先吓人的，干嘛没事吃我豆腐啊？ 我看你跟缺了魂似的晃来晃去，怕你被吹风机的风吹走了。你怎么了？是因为网上在扒你整容吗？ 靠，他们说我整容？这群傻逼是不是瞎了？我是100%的 natural beauty 好不好？ 和你的下巴确实有点像整的，好尖哦。 小爱像摸小狗一样摸了摸温小辉的下颌，温小辉打开他的手。 老子天生丽质，你去看看我妈的下巴就知道了。 开玩笑啦，我知道你没整，不用理他们怎么说。 等我开小号骂他们去。 不用啦，让帖子沉了比较好，不然他们就更来劲了。 那你告诉我干嘛？ 我以为你是因为这个心情不好，想安慰你嘛。 你胖了。 真的吗？ 你胖没胖自己不知道。有点掀起来，给你补补妆。 我家附近开了家炸鸡店，好好吃哦，每天下班我都买半只。 那你活该胖啊。 小辉，帮我减肥，我要减肥。 别叫我小辉。你这种一张嘴同时说减肥却拼命吃东西的生物，没有任何信誉可言，你就等着胖死吧。等你体重超过我的时候就不要你了。 你怎么这样？ 我就是这样，我不要你这么胖的女朋友，赶紧减肥。 艾迪，你又欺负他？ 我是督促他。 哎，要不要听八卦？ 好啊，谁的八卦？ 温小辉两眼发光，小爱也凑了过来。卢卡的， 哇，快说说！ 他们已经很久都没有听过这个名字了。自从卢卡离职之后，刚开始还有人拿当天发生的事情当茶余饭后的谈资，可时间久了，也就没人记得了。我也是前几天听刘星偶尔提起的，说是有人故意把卢卡的事捅给陈总的。陈总和她老公一起开的公司，占着一半的股份，霸道着呢。其实她老板在外面包二奶，她都知道，只是懒得管。但是卢卡就倒霉，有人把卢卡的所有信息，包括和她老公的照片，都一起寄给她了。那她当然就忍不住了。 哇，卢卡得罪什么人了？ 谁知道呀？她嘴那么欠，光咱们工作室里就没少得罪吧。 那人得多恨他呀，得花多少功夫去搜集他的信息，还得知道他拼夫和拼夫老婆的信息。 这有什么难度呀，卢卡不是本地人，肯定买不了车，根据车牌号一查就能查到正主了。我有个朋友就做这个的，花个一两千就能把你想要的信息都给你查出来。 啊，这么简单呀？ 温小辉不知道为什么突然想起了洛伊第一次见到卢卡时说的话。 他不是本地人吧？ 所以咯，卢卡做人有问题也是活该。不过嘛，这只是我的猜测，其实多半呀，人家想报复的对象根本就不是卢卡，而是包他的那个老板呢。 我也觉得为卢卡这种人花一两千，他不如吃了。 哎呀，这件事呀教育我们。陆姐开始讲起人生哲理了。温小辉有一句没一句的听着，陆卡那张找抽的脸又浮现在眼前。过去了这么久，他已经想不起来陆卡有多讨厌了，倒是对最后发生的事印象深刻。温小辉战战兢兢了几天，不仅罗总没有动静，就连 Raven 也好几天没出现在工作室里了，更别提找他查了。他也就渐渐把心放回了肚子里。转眼入秋了，两人从相识至今居然不知不觉就过去了半年，而洛伊已经当了一个多月的大学生，月底就是他16岁的生日了。温小辉为了礼物的事格外发愁，洛伊看上去什么也不缺，兴趣虽然广泛，可都是他不懂的。这可是他和洛伊过的第一个生日，他一定要给洛伊准备一份特别走心的礼物。 唉，给他准备什么呢？洛伊最近不知道在忙什么，估计是刚上大学，有很多事要处理吧。 温小辉已经一个礼拜没去他那儿了，这刚好给了他四处逛逛挑礼物的时间。